白茫昂首阔步往前吧，我们已经成为他抬头看看一片晴朗，穿过时光的长廊，回家之如轻鸟飞入天涯，记忆中的那些话 水洒，呜哦呜哦， 放学我们要去哪？今天早起晚回家，这些你也还记得吗？穿过时光的长廊，回家却如轻。